今日的佛经故事呢，在佛传那里呢，我们会做有系统的介绍。今日第一个的佛传呢，就是佛陀的童年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古印度风俗，女子怀孕要回娘家分娩的。加皮罗为国王正梵王的妻子摩耶夫人将近临盆，遵照俗例就要回去天庇城母家。她在半路就在南皮离园过了一晚。第二朝一早，王子悉达多就在这里诞生了。这个佛经故事由此编出，但是要作一个交代的。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降生人间，完全根据佛经记录，宗教自有其神秘性，编者未敢以凡测性，仅照原文编入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了。话说释迦牟尼佛降生那天，摩耶夫人在花园散步，当时旭日初升，彩霞满天，大自然一片祥和，好似天降吉兆咁。忽然间，天空传嚟啲声音噃， 王子诞生。 根据佛经记载，呢位王子降临世间嘅时候，连续行咗七步，每行一步就有一朵莲花出现，沾住佢所行嘅地面。佢行咗七步之后呢？就一只手指天，另外一只手就指地，并且仲讲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两句说话添。 恭喜大王，恭喜大王，恭喜大王！ 夫人啊，我啊真系开心，我哋多年嘅愿望终于实现咗啦！但愿我哋嘅仔健康多福，为我哋加皮罗卫国带嚟国运兴隆咁就好啦。 系啊，大王啊，我都好欢喜啊，我都系咁希望啫。啊，大王啊， 嗯， 我哋同佢改个咩名好呢？ 改个咩名啊？啊，头先我陆续收到几个报告，话喺王子出生之前花开并蒂，有啲系话田里边嘅禾穗成霜，有啲又话患病多时嘅人忽然间痊愈。我一路入嚟嘅时候啊，仲听到好多吉利嘅报告添，呢啲都系好意头嚟嘅。咁呢就叫佢做悉达多啦。 悉达多 系啦， 啊，呢、這个名字都几好噃。悉达多系成就吉祥嘅意思，咁就叫佢做悉达多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 启禀大王， 哦， 侍卫报告。有一位阿斯陀道长叩见大王，他说是来祝福王子的。 乜咁快就有人来祝福王子啊？咁真系最好啦！你请他在外殿等候，我哋嘅悉达多王子是应该俾啲有道之人祝福下嘅。 系， 夫人啊，你休息一下先吓。 嗯， 彩娥 在， 你抱王子出嚟接受道长嘅祝福咧。 知道。 大王，贫道闻得大王添了个小王子，得知来恭喜你，并且求见小王子一面。 哇，道长你真是有心。彩娥，你就抱小王子埋嚟见下道长呢。 知道。 啊，哈哈，大王，小王子的命相好奇特，我一世睇过好多相，但是未有小王子咁奇异啊。 道长究竟点啊？ 大王，王子长大之后如果在家会成为国王统治四海，但是他会出家成为佛陀普度众生的。 咩话？出家成佛普度众生？ 是没错，大王，王子会出家修道成佛普度众生的。 道长， 你讲咩嘢啊？我哋皇室嘅事业系做皇帝嘅，世代相传都系咁嘅啦。悉达多系我嘅长子嚟，如今我哋国家兴隆，将来佢好应该顺理成章咁继承我皇位嘅噃。 系啊，本来系咁嘅。 既然你知道啦，咁咩为之系成佛呢？ 大王，呢层书怪我见识少，智慧浅薄，我都唔知道佛系到达乜嘢境界嘅，请大王保重，贫道告退啦。 好啦，道长你请便。丞相， 在 道长所讲嘅说话，你都听到晒嘅啦。 系， 而家我真系烦，都唔知道道长嘅说话会唔会灵验啫。 大王，道长嘅预言未必会灵验嘅，不过提防下都系好嘅。嗱，好简单啫，王子由细到大都养尊处优。大王俾多啲声色佢享受，唔好俾佢知道人间忧悲苦恼嘅事。咁王子生于深宫之内，长于荣华富贵之中，既无伤心，又无失意，佢冇理由要离开皇宫去挨苦噶嘛？ 冇错，丞相你所讲非常之有道理。我会令到悉达多享受快乐的童年，他亦会有好幸福的人生。我不会俾他知道生老病死的苦恼。好啦，丞相，你公布王子诞生的消息，同时大赦囚犯，奖励功臣，赏赐奴隶，恩恤贫穷老弱，全国的苦工休息一日。我要为我的仔积福结缘嘅。 系，遵命。 夫人，不经不觉过了十五年，悉达多已经十五岁了。 是啊，大王，日子过得真是快了。悉达多他成人长进，真是托大王的福荫。 自从他出世七日，他母亲摩耶夫人就去世了。好彩得到夫人你亲手抚养他，待他还好过自己的亲生仔。夫人，我和你都算嘥唔少心机嘅啦。 咁就系，不过我觉得都冇嘥到心机啊。嗱，悉达多佢又聪明又勤力，文学同埋武艺都咁好，人才又出众。 系谂落咧都几难为佢嘅。佢七岁一入学啫，就要佢语文、数学、天文、地理都学齐。咁后来呢，仲连古典学问，好似五明啊、四吠陀典啊，都研究埋。 我哋悉达多真系有才干。 咁系，不过咁讲开又讲啊。今日呢个武术比赛大会呢，我就有啲担心。 点解呢？佢自细已经爱好运动，有师傅教武术噶啦噃，成绩都好好啊。 今日嘅比赛大会有好多外国嘅嘉宾都嚟观礼嘅。如果悉达多得到冠军，他就可以扬威耀武，显赫一时啦。但是如果他落地呢，那就不止丢架那么简单的了。 大王，你认为有这么严重吗？ 夫人，你有所不知的了。现在在我们国家四周围，群雄都虎视眈眈，个个都招军买马，拥兵自重，我们是很有威胁的。悉达多是未来的皇帝，假如他武艺超群，就可以在国际树立威望，我们国家声势强大起来，那将来他就很有希望统一印度了嘛。 大王、已经来到会场了。 是 大节目在眼前，你无谓烦恼了。 好， 微臣引提波叩见大王。 师父，今日武术比赛大会是由你主持的， 情况点啊？ 多谢大王提拔，微臣知道点样处理噶啦。 嗯， 参加嘅人都嚟齐，呢度有个节目表，请大王过目。 哦，标枪骑术、射箭、角力，哦，都差唔多啦。悉达多全部都参加嘛？ 悉达多王子参加咗标枪、骑术同埋射箭， 嗯， 但系佢冇报名比赛角力。 咩话？佢冇报名参加比赛角力？ 系，王子话角力要埋身搏斗，有杀伤性质，凡系有杀伤就失咗比赛意思，所以佢唔参加咁话。 唔通佢以为自己唔够人哋大力，胆怯起上嚟？ 唔系，王子好勇敢，好有信心，佢唔会胆怯，唔会退缩嘅。 既然系咁，佢哋啲后生仔时常都有练习嘅咧，亦都冇危险发生过。 比赛唔同练习，练习只系点到即止，比赛就打真棍。 师傅，做武士啊，梗系有打斗嘅咧。嗱，你身为佢嘅师傅，应该教埋佢呢一点噃。 大王，我有同佢讲过，但系学武嘅人最紧要有爱心。 嗯， 打斗系暴力行为，如果唔节制，好容易会流于残酷。好勇斗狠，始终系学武者嘅戒条。王子天性仁厚，我都好尊敬佢。 总之冇角力表现就唔系几好咧。 大王，要表现力量，仲有其他方法嘅。 嗯，好，你话俾悉达多知，叫佢今晚嚟见我。而家你就去预备比赛嘅节目先。 系，微臣遵命。微臣告退。现在宣布武术比赛大会正式开始，全部选手由皇室和贵族参加。第一项比赛是标枪。 标枪呢，就是远距离的比赛，要讲实力的。 第一项标枪比赛结果是悉达多王子获得冠军，亚军是提婆达多，贵军是沙华将军。现在是第二项比赛，骑术。 大王啊，骑术是不是即是骑马斗快啊？ 是就是，不过不止那么简单。除了斗快到终点之外呢，还要表演骑术的。嗱，你睇住啦，嚟嚟啦嚟啦，嗱嗱，跳中栏，一跳高栏啦，嘿！ 哎呀，做乜识达多成个身抛起，企喺只马温度嘅？哎呀，好彩又坐翻低嘅。 咁就止啦，哎，睇住啦，哎，打翻到啦，哎，飞前，忍住啦，哎，笃住，撑住。坐翻低啊！哎，合格合格！ 哎呀，睇到我头晕啊！ 哦，着绿衫嗰人抛咗落马，提婆达都冇打关斗，佢哋两个唔算数嘅。 大王，乜咁危险噶？比赛啫嘛，咁认真嘅？ 嗯，武术比赛咧，其实就系成绩报告，点解会唔认真呢嘅？嗱，你知嘛？悉达都系武士，平时受严格训练。打仗就要上战场嘅，兵凶战危嘅时候就要智勇相全，仲要有真功夫，身心敏捷，眼明手快。因为冲锋陷阵唔系讲笑噶嘛，你睇下，你睇下，哇！嗰班外国大使都企晒起身啦，几威风！悉达多得到冠军啊！ 原来系咁嘅，唔怪得啦。 启禀大王，下一个节目系射箭。悉达多王子请求大王批准他用祖王那把铁弓，不知道大王的意思点呢？ 祖王那把铁弓好重的噃， 王子就是因为那把弓够重、够坚硬、张力强、射程远，所以才想用下啫。 他真系咁讲？好好好好，祖王那把铁弓自从他驾崩之后，一直冇人敢用，收藏了将近50年噶啦。今日俾佢嘅皇孙用到，祖王嘅英勇真系后继有人啊！ 侍卫， 在 传令开仓攞祖王把弓出嚟，俾悉达多王子射箭。如果边个想试下嘅，都准佢用。 知道。现在宣布射箭比赛结果，提婆达多王子射穿三个铁鼓，拔提王子都是射穿三个铁鼓，成绩是一样，都是亚军。悉达多王子射穿七个铁鼓，成绩最好，得到冠军。第四项角力比赛，只是得提婆达多王子一个人进入决赛，所以是提婆达多王子得到冠军。 师父，悉达多王兄身为武士，竟然放弃角力比赛，咁系唔光明噶。你有乜感想啊？ 我冇咩感想。比赛系自由参加，冇硬性规定。悉达多王子系有权唔要嗰项荣誉嘅。 我话佢怕咗我就真，分明系懦夫。 啊，王子怕唔系啩？ 你梗系争住佢啦。咁系唔公道嘅！ 哎呀，撞啊撞啊！乜嘢撞冲入嚟？ 连你呢只畜生都敢冲撞我，真系唔知死啊！好，我俾啲厉害你睇下。嘿，嘿， 哎，王子，王子，手下留情啦！嘿，你拳打脚踢，只象会死噶。 嘿，死只畜生啫嘛，乜嘢咁大件事啊？使唔使赔命啊？哼，嘿。 死咗啊！ 唉，只象塞住个门口，今次麻烦啊，阻住个门口唔得噶噃。只象仔都有三四百斤重，揾几个人先至抬得佢喐嘅。 悉达多王子嚟啦！ 啊，王子，你拖只象去边啊？啊，王子推咗只象落深坑，哦，仲拱埋啲泥落去添。啊，王子埋葬咗只象啊！提婆达多一味野蛮，一味懒叻，悉达多王子连只象都拖得喐，点会唔敢同佢角力啊？悉达多王子只系宅心仁厚，让下佢啫。